千年也不稀得的，再等你回来。今天你被人宠爱，我的心终于释怀，我忘了该与不该，瞬间只剩感。能安定的